今日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7:15-27，你们要防范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竟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劈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推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倒在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以下的正道的题目是叫做立志作真门徒，信道行道。请张美芳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新年快乐，好开心，感谢神的恩典。虽然我们2018年呢就有很多的风风雨雨，高高低低，但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等我们平平安安就踏入2019年。2019年呢将会是一幅教会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要呢有勇气去面对新一年的挑战。我们记得我们1月1号呢，我们有12位弟兄姊妹去到未整好的教堂那里呢，一起为到教堂那个装修啊、教会同工啊，同埋将来呢进入羊圈这些羊呢去祷告啊，求神率领的。所以今日呢在这个第一个主日来到神的面前敬拜，咁呢我们就要聆听神的话语之先呢，我们就要同心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地的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一切的事物都在你的掌管底下，包括所有的政局、所有国家的元首都在神你自己的掌管底下，我们的教堂都是在神你的掌管底下。求神你自己亲自率领，用你的话语建立我们，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去领受，给我们有勇气，给我们刚强壮胆去实行。多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圣灵的手中，求圣灵去引导，让孩子的口成为你圣言的管道，去造就更多，无论听的讲的都被造就。我们这样交托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 阿门。 新年大家呢会不会做些新年立志的？没有反应。其实呢我以前在香港信主的时候呢，好每一年呢教会都会鼓励弟兄姊妹呢做些新年立志的，就包括在身体啊、工作啊、家庭啊，或者灵性方面呢都会立定志向，这一年要怎样去做好的。但是来到美国之后呢就好少有这方面提醒的。咁我諗呢個問題可能唔係喺呢個地方係邊個，美國定香港，唔係，我諗係世代嘅問題。呢個世代呢人呢係好怕立志嘅。點解怕？ 做唔到。 係呀，驚失敗做唔到囉。所以反正都驚做唔到呢，唔好立啦，費事失望啦咁樣。咁呢根據一啲心理學家分析呢，超過一半以上呢啲嘅新年立志呢都是會失敗的，都是會失敗的。但是他們分析過有三個原因為什麼會導致失敗呢？第一個就是說覺得這些立志不是自己渴求的， 是人哋想你做好咁樣立志，或者為咗滿足別人嘅期望，或者社會嘅期望。譬如減肥啦，啊見到啊香港啲人個個女仔都好苗條、好瘦嘅，所以咧行出街你覺得哇好自卑啊！咁你因為社會睇瘦就係靚呢個標準，所以咧就會唉就諗住要滿足呢個標準咧，所以要減肥啦咁樣。咁啊，所以咧，因為你滿足別人嘅期望，唔係你真係自己想要誒達到嘅期望咧，所以呢個導致失敗。第二個原因咧就係立志咧太籠統啦，即係譬如你話哦要愛主，我今年希望更愛主咁樣，好籠統啊，即係唔夠即係仔細，咁點愛主法咧嚇？咁第三個原因咧就係缺乏一個計劃。冇啊，淨係好愛主咁啊，冇計劃點去愛啊？啊，或者我要係做一個好嘅丈夫咁樣，咁咧冇計劃去點樣去實行做一個好嘅丈夫咁樣。咁所以呢三個主要嘅原因都令至到咧一個立志咧係冇達唔到嘅。但係我哋今日咧，我要挑戰大家，就係點啊？立志做一個真門徒，信道行道。嗱，呢一個咧並唔單止係2019年嘅目標嚟嘅，我相信作為基督徒咧，呢一個係我哋以後生命嗰個嘅立志，係咪？至於2019年點樣去實踐咧，我最後會俾大家一個方案。最後，咁但係首先咧，我哋要立志做真門徒，就要明白乜嘢係真門徒。要明白乜嘢真門徒咧，我哋就首先要明白乜嘢係假嘅先。假門徒，嗱今日嘅經文咧，第一節咧就係話俾我哋聽，你哋要防備假先知，佢哋到你們這裏來，外面披住羊皮，裡面卻是殘暴嘅狼。嘿，假！我哋對中國人對假呢樣嘢咧，呢個形容詞好熟悉嘅，係啊，冇錯。經常在中國的新聞裏面，你都會聽到那些假的深容愛美，假的奶粉，假的蟹肉，假公安，假證書，是不是？假的醫生，是不是？聖經裏面其實呢都很多提到假，即是你如果找個假字呢，就多多範疇過找個真字。假呢有什麼呢？假冒為善，假先知，假基督，假見證，假弟兄，假使徒，假信徒，虛假，裝假，講假預言，假神，虛假的異象，哇，好多啊！基督教亦都有好多假的基督教，基督教會喎，係嘛？咁咧有一個嘅古仔咧，我諗你弟兄姊妹有啲聽過。咁咧就話說一個好大嘅動物園咧。咁咧，佢嘅坐管嘅動物咧係咩咧？一隻好大隻嘅猩猩嘅，點不知死咗？哇！坐管嘅最好大嘅，即係呢一個猩猩咧，係帶嚟好多生意噶嘛，即係好多人入嚟就係睇呢只猩猩。死咗點算咧？咁樣我即係坐管人咧就覺得要哇！要揾個即係臨時臨急冇猩猩，即係俾人鬧噶嘛，咁啊揾請咗個人嚟扮只猩猩。穿住件猩猩衫咧，就扮係只猩猩啦咁樣。哇！嗰個人咧第一次做呢個 job 嘅，其實即係就唔係好識猩猩點樣做。咁佢就做得即係走咗入去呢個猩猩場嗰度咧，就好誇張咁樣做好多嘢，諗住個猩猩就應該係咁樣嘅。哇！激烈得滯，跌咗落去嗰、那個那個牆咧有個窿，有個即係個邊欄邊咧就跌咗落去下低嗰度，原來就係個。個獅子即係獅子龍嚟嘅，獅子龍嚟嘅，佢跌咗落去，嚇到佢就死啦！哇死啦！俾啲獅子咬死啦！咁就救命啊！救命！咁點不知有個獅子走埋嚟佢身邊，喂，唔好嘈啦！點解咧兩個都俾人炒啊？原來一齊扮假嘅，成個動物園唔知道有幾多隻真嘅。嗱，我哋都知道。假冒啊，冒牌呢啲個禍害其實可以好大嘅喎，係嘛？即係記得我哋即係中國賣嗰啲假奶粉咧，可以令到個細路個腦咧係 永久的損害啊，受傷嘅，係咪啊？所以咧，我哋知道咧，假係好嚴重，但係假門徒咧嘅危害咧，唔單止係淨係危害佢自己入唔到天國，得唔能夠得救，仲會咧危害到別人，危害到教會。我記得咧，好多未信嗰啲人咧，問佢點解你唔翻教會，唔嚟，唔信耶穌啊？好多俾個答案係咩啊？哎呀！教會的人很假的，我不喜歡回來，甚至乎呢，連最後呢，會羞辱到神的名，你的神你都是假假的，這樣的，是吧？所以我們呢，今年的教會的主題是要信道行道，目的呢，就是要學習怎樣做一個真門徒，也都提醒我們呢，不要做下做下變成做一些假的門徒，或者呢，到最後我們要提防一些假的門徒、假先知。假這個字在原文希臘文呢 false， 即是 false prophet， 假就是 zudo 這個字，就是英文譯做 hypocrite。 hypocrite 的意思呢，就是假偽君子，其實就是原文呢，就是說是一個做戲的人，做戲扮出來的。就有三種特徵，第一種呢，就是你要做戲，當然要找多人的地方，是不是？多人他就會做戲。第二，就是要做給人看的。第三，就是呢，在人前人後，他的樣子表現呢，是不同的，是吧？就是這種三種特徵，就假了。假先知呢，這裡說，要防備假先知。什麼叫假先知呢？就現在就是說，是假教師和假牧師啦。就是話咧，主要就係話用奉神嘅名去將一啲錯誤嘅教導去教人，其實即係換句話說，即係呃神死貓嘅，即係話咧啊呢種呢個教導呢個教訓係神講嘅，神教你要咁做嘅，咁呢種咧就係假先知、假教師、假牧師啦。但係呢種咁嘅假先知、假牧師、假教師咧，係外面披住羊皮。裡面就是什麼？殘暴的狼。原文殘暴這個字呢，其實真是餓，很餓的，極之餓的餓狼來的。哇，這樣你就很恐怖了。因為呢，餓狼是怎樣？走入教會那裡找些羊仔吞仔嘛，是不是？那或者呢，要找自己個人的利益的，很恐怖了。但是最恐怖都不是因為他們是餓狼，最恐怖是因為他們披著羊皮，是跟我們一樣樣的，這樣才防不勝防嘛。教會裡面有沒有這樣的現象呢？很多添，我們不時聽到教會的牧師啊，來用公款啊，是吧？哇，住豪宅，揸靚車啦，戴金撈啊，啊，仲會咧同啲女會友搞啲色情嘢啊，咁樣呢啲咁嘅新聞多的是，係咪？但是这些都已经是被发现了、揭发了，我们就知道他是狼了。但是还有很多是隐藏在教会里面穿着羊皮，我们还没发现那些才难搞。我们怎样可以去分辨呢？许冠杰有首歌《浪子心声》，大家有没有听过？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是吧？好险诈，但是又分不到。但是今時今日呢，哇，要分真假真係都好難，連啲銀紙咁高科技嘅銀紙啊、美鈔呢，都可以有模仿到做到偽鈔嘅。咁所以點樣去分辨呢？主耶穌時代呢，就出現咗一大批呢啲假嘢、假冒為善嘅法利賽人啊、文士啊呢啲人。所以今日嘅經文呢，俾以落下落嚟呢個16到27節嗰度呢，就俾咗我哋三個對比。然之後，就主耶穌俾咗我哋三個錦囊去分辨真同假。我哋逐個去睇下。第一個，呢個咧喺羊群裏邊嚇有隻狼。第一個咧就係好樹同壞樹之分啊。點樣分好樹同壞樹咧？咁樣呢兩棵樹，邊棵係好樹，邊棵係壞樹啊？睇睇唔睇到啊？嗱，呢棵樹葉多喎， 嗰棵就好少葉啫喎，點點邊棵會係好樹，邊棵壞樹啊？多葉嗰棵似係幾健康，好樹嚟啊！但係記得耶穌咧，見到一棵無花果樹啊，哇！遠遠睇到就已經好多葉噶啦。咁點不知到最後點啊？冇果子啊！所以咧，話呢棵無花果樹就以後都唔使生果子啦，就哇好快就死咗啦。所以葉大咧，未必係等於好樹噶喎，係嘛？即係你唔好睇一個人咧。哇！著得剛剛鮮鮮啊！哇！著西裝啊，著好靚嘅裙啊！哇！次次見親佢都真係雍容華貴啊，好有學問啊！即係講談吐啊，講嘢出嚟啊，好有智慧啊咁樣！哇！好有睇頭啊！屋企咧，哇！有好多好好體面啊！咁樣你就覺得佢係一個好嘅或者真嘅門徒，有時未必噶。係咪啊？所以耶穌話俾我哋聽，你唔好按咩待人啊？你唔好按外貌待人啊，係啊，唔好淨係睇個外表啊。所以我哋呢兩棵樹，我哋唔知邊一棵係好樹定壞樹嘅。但係咧，呢度第一個感落就係要憑佢哋嘅果子啊。喺第十六節同埋二十節咧，你都會同樣重複話，憑佢哋嘅果子咧就認到佢哋出嚟啦。咁咧好，所以睇下。这个经文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怎能够摘葡萄呢？蒺藜里面岂能摘无花果呢？是吧？即是在这些果子里面呢，认到他们，看这棵树，我们就将刚才那棵小叶那棵呢放大了，大家看到什么？ 有果子， 木瓜， 木瓜树， 是木瓜来的，是啊，有果子那棵，是吧？这棵原来有果子，嗰棵冇果子嘅，所以我哋知道嗰棵咧就會係好樹啦。誒，咁呢兩棵咧，兩棵都有果子，邊棵係好樹，邊棵係壞樹啊？兩棵都係 papaya 人嚟嘅，即係木瓜樹嚟嘅。啊，多嗰、那個，多嗰個就係好樹，係咪啊？未必嘅喎。點解啊？ 入 邊 有草未切。 你要知道嗰啲果子係甜啊，定係澀噶嘛？係咪啊？原來，咦，壞樹都可以結果子嘅咩？冇錯，聖經呢度繼續講，這樣凡好樹都會結好果子，唯獨壞樹結壞果子。好樹就唔能夠結壞果子嘅，壞樹亦都唔能夠結好果子嘅。嗱，呢個唔能夠啊，係講緊一個自然律啊，一個好樹係唔會生一啲澀嘅果子出嚟嘅，一個壞樹唔會生啲甜嘅果子俾你嘅，所以我哋憑佢果子食過，哇！你就知道橙我哋之內啊，哇！睇佢咁靚，哇！切開乾爭爭嘅，係嘛？哇！有啲原來咁細個，好似恩滋恩滋咁樣巢曬皮，咦？好甜喎，係咪啊？試過咁嘅，所以咧憑佢果子，我哋都要知道，哇！係好果子咧，定係壞果子？都有果子。但是原來有壞有好的。那什麼是假先知、假教師、假牧師、假門徒的果子呢？我們要認識假了先，然後我們才知道什麼叫真。在馬太福音二十三章那裡，哇，耶穌用了七個禍災呢去形容這個假冒為善的人。其中我提出一些果子給大家看。第一粒果子呢，就是呢，能說不能行。在馬太福音廿三章三節嗰度話：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哋都要緊守遵行啦。他們即係指嗰啲假冒為善、法利賽人啊嗰啲啊。咦？佢哋吩咐你嘅，你哋都要緊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即係識講自己唔識做嘅。喺呢個羅馬書二章17-24節咧。更加耶穌咧講呢一班猶太人啊，唔係耶穌，即係保羅咧講呢班猶太人啊。佢話：你哋稱為猶太人啊，係倚靠律法嘅，且指住神夸口嘅。既從律法中受咗教訓，就知道神嘅旨意啦，又能夠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係給瞎子領路嘅，係黑暗中人嘅光，係蠢笨人嘅師傅，係小孩子嘅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識和真理的冒犯，是吗？ 哇！班猶太人熟曬聖，精通曬神嘅道理，又應該係明白神嘅心意嘅啦。精通係有資格做教導噶嘛，做教師嘅。但係點啊？你既是教導別人，還不教導自己嗎？你講説人不可偷竊，自己還偷竊麼？你説人不可奸淫，自己還奸淫麼？你厭惡偶像，自己仲要偷竊廟中之物麼？你指住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沾辱神么？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哇，即是告诉我们听，熟晒神的圣经又怎样？原来在生活行为上是做不到榜样的，还在这里犯罪，是没有见证的。哇，我们有没有见过这一类能够教导能讲但不能够做的人？多的是。第二个果子是什么？待人則嚴，律己則寬。哇，這個跟我們小學那些寫那些調回轉了，調回轉我們就要說律己雖嚴，待人則寬這樣嘛。但是假冒為善的人調回轉了，待人就很嚴，待自己就很寬的。這裡馬太福音23章4節說，他們將難擔的重擔捆起來，各幾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都不肯動。我哋記得咧，呢啲法利賽人咧曾經指責過耶穌嘅門徒啊，唔洗手啊，食飯啊咁樣，俾耶穌鬧。耶穌話：你緊守好多嘅規條嚇，一潔淨禮啊，祭祀禮啊，但係你卻用呢啲嘅傳統咧去廢掉神嘅律法、神嘅心意。神嘅心意係咩？不喜愛祭祀，佢喜愛咩？憐恤啊！冇連率啊！呢啲嘅假冒為善嘅人，所以咧佢將一啲重擔就擲喺人哋嗰度，自己咧就乜都唔做。第三個果子就係中意受人嘅稱讚啊！馬太福音23章5節，佢哋嗰度講話，佢哋一切所作嘅事都係要人哋點啊睇見啊！人哋睇到就會做一啲，就會做一啲嘢；人哋睇唔到咧就唔會做。好多時我哋話最了解你嘅人咧喺邊度咧？喺屋企裏邊，屋企冇乜人睇到嘛，所以淨係得老婆老公或者啲仔女睇到你所作嘅嚇，就真係睇到你真係個為人嚟。但係出到去咧，哇！即係講得頭頭是道啊，即係乜嘢都即係俾人覺得佢好似係冒犯咁啊！呢種假。第四種咧嘅果子係咩啊？愛面子，受人尊崇。馬太福音23章跟住講落去話，呢種人咧喜愛筵席上嘅首位、首座，會堂裏邊嘅高位，又喜愛人喺街市上問他安，咁樣嘅，稱呼佢拉比拉比，即係夫子老師老師咁樣嚇。所以我都好怕人哋叫我張老師咁。係啊，就中意嘅，中意呢啲嘅，坐高位啊，好有面子啊。我哋真係中國人特別俾面啊！哇！人哋俾面我哋啊！哇！為到面子咧，即係我哋即係好假，做到好假嘅。所以要整察啊！第五種咧就係個果子咧，就表裏不一啊！馬太福音23章27到28節話：鬧呢啲假冒為善嘅人啊！你哋好似粉色嘅墳墓，外面好睇啊，裡面卻裝滿咗死人嘅骨頭同一切嘅污穢。喺人前啊，外面就顯出公義啊！但裏面就裝滿咗假善同埋不法嘅事。咁咧，我哋記得咧有個故仔，即係聖經講一個好嘅撒瑪利亞人嘅，講一個人咧喺路上俾人打劫，就剝曬衫褲添，攞走曬啲嘢。咁咧有三個人經過嘅，記得啊？第一個咧係祭司，行過之後點啊？睇到當睇唔到啦，祭司嚟喎。第二個咧就係利未人。利未人又是看到又是當看不到又走了。這些祭司利未人代表什麼？一些熟悉神的心意，很熟悉律法，很知道聖經的人，但是看到當看不到，就是這種假冒為善的人。直至到那個好撒瑪利亞人出現，就真的幫這個受難的人，哇！即係點樣幫佢去揾旅店啊，去醫治啊，洗傷口啊，咁樣仲俾埋錢嗰只。嗱，呢啲好嘅撒瑪利亞就係我哋而家要講嘅真先知 真教師、真牧師、真門徒的果子了。第一個果子就是剛才的相反，又能講又能行的。在這個提摩太前書四章八節和十一節那裡，唯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的。這些東西呢，你們要吩咐人，即是那些真門徒呢，要吩咐人，亦都要教導人。他要教導人，要敬虔的，懂教導。那自己呢，自己又怎樣？第二個呢，就是以身作則的果子。這裡說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恆心，因為這樣行又能救自己，又能夠聽你的人。他自己是又會教人，自己又會做，做了又會告訴人，喂，行得通的，這個 是可以做到的，這樣。所以呢，是經歷過神話語那種真實，是可以告訴你有見證的。是啊，真的有見證可以說的。第三個果子呢，就是只是討主的喜悅。這裡說，保羅說啊，他說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嗎？若仍舊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無論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們都要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悅。原來一個真門徒呢，他的目 focus， 他的目標就是只是想討主的喜悅。討主的喜悅呢，可以很嚴重的。你可能會得罪人，但是為了要討主的喜悅，可能得罪人都要。那第四種呢，就是會暗中行善的。耶穌教呢，你們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所以要做了好事，或者自己禁食祈禱啦，讀了聖經啊，怎樣怎樣，不會張揚告訴人，或者幫了什麼人啊，怎樣怎樣呢，不會很誇耀的，即是這樣暗中行了呢，神就會報答他。那第五樣大家都知道，就會表裡如一的，是不是？這裡說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是真誠的，是不會口是心非的。例如我們很多時候生氣人呢，我們又要扮基督徒，要告訴他我生氣誰的時候呢，哇，那些人就會說你，哎呀，做什麼生氣人啊，這樣那你就沒有了，我沒有生氣他啊，然後呢就在人的面前就說沒有生氣，在背後回到家對著老公老婆啊，對著其他人的時候呢，哇，那個人啊怎麼壞怎麼壞啊，這樣其實呢你是真的生氣的，你真的生氣的，你就扮作沒事，那就叫裝假咯。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啊？你生氣就是生氣咯，我還在生氣。我是生氣的時候要承認，你承認的時候才能夠真的被神醫你的，被神的話語告訴你，神啊，我現在真的很生氣，那個人他做了一些這樣對我，我還沒生氣那怎麼辦啊，這樣神才幫到你，神的話語才教導你的時候，你真的接受了神的話語，然後神告訴你，你不要生氣，你怎樣對人，人家怎麼對你的，你有沒有得罪人啊，你有得罪人，人家如果生氣你會怎樣，既然人家寬恕了你，你又寬恕人，你這樣你接受了解了你這個結的時候，你真的學習到饒恕，你這個果子才出來，饒恕這個果子才出來，而不是說沒有啊，我沒有生氣啊，這種不是果子，這種是壞的果子，是假的。OK， 所以要明白，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就好像在詩篇裡面，大衛被人家追殺，很冤枉，他就跟神申，我好慘啊，神啊，你可不可以擊打那些人啊，將我的追殺我的人呢，怎樣衰法整他們啊，這樣真的會這樣跟神說的喎，這種就是真的。神就會最後去到詩篇嗰度，你會講到咧，神即係知道咧，神會搞掂佢哋，我咧就個心會平安啊，係咁樣。所以咧，弟兄姊妹，頭先呢段經文咧，其實好似指責嗰啲做教導工作嘅人，所以我哋咧好多時就喺度個心諗啊，呢段經文講啊邊個嘅咁樣，係即係講啊，有啊，係啊，邊個咁啊，唔係啊，對唔住啊，原來。這段經文是講我們每一個的，為什麼？我又不是做教師，但你知不知道原來在大使命裡面，主耶穌吩咐所有門徒說什麼？ 凡我所吩咐你哋，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呢个系大使命嚟嘅。所以我哋每一个咧，间接直接咧，我哋唔多唔少，或者现在或者将来，我哋都会教导人嘅。喺你行为上边都要表现咗嗰种教导啊，教好定坏咧啊？嗰、那个果子系好定坏咧啊？就从我哋嘅表现上咧，人哋会学咗嘢嘅。所以我哋有一啲咧，我哋系。真的會教咗人嘅，所以假冒為善咧，其實係屬靈一種 cancer。主耶穌亦都曾經提醒，成日提醒啲門徒咧，要防備，要防備呢一種假冒為善嘅教啊，即係我哋所講嘅敲啊教啊。呢度話你哋要防備法利賽人嘅教，就係、是、假冒為善，乃係防備法利賽人同撒都該人嘅教訓。呢啲教咧。好似啲教呢、這個教咧，就係好似有婦人拿來藏喺三斗面裏邊，等直等到全團都發起嚟啊！原來你知道敲嘅作用啦，即係種教啦，我真係唔係好慣讀個教。呢種教即係令到全團都會發起嚟噶，即係表示咧，哇！佢影響力好大嘅。基督教之所以喺啲近半世紀啊不斷萎縮，信主嘅人越嚟越少。做工的人亦都越嚟越少，有生命力的門徒咧更加少，就因為我哋都喺度 practice 緊呢一種假冒為善啊！為咗面子，我哋為咗要俾人哋覺得啊，我係一個好嘅基督徒，我哋會隱藏自己嗰個軟弱嗰個真面目。明明係遠離神嘅啦，而明明係冇讀聖經嘅啦，啊，仲要走出嚟做教導。仲要講教，即係講到自好似自己好熟聖經咁樣嚇，覺得咁樣就熟靈。雷聲大雨點小啊，睇唔到有乜嘢實際嘅熟靈功夫啊，或者操練。哇！嗰啲嘅大型嘅報道會啊、培靈會啊、conference 啊，哇就會好多人去參加。但係講到咧，喂個人靈修啊，你每日做靈修啊、陪談啊、做個人報道啊、有翻祈禱會啊。這些呢沒有人看到的東西呢就沒有人願意參加的，看重人的稱讚就不能夠 受主的一些委屈去做一些犧牲，有些領袖呢又會真的鼓勵信徒、啊、快點去參加，但是呢做的時候自己就不見了人、啊、如果我們一起在教會來到教會，大家假假地啦，大家你假我假啦，就好像剛才的動物園一樣，我哋就會係一齊扮假，咁教會咧就變成一個乜嘢嘅場地咧？一個 social club 社區中心。啲弟兄姊妹翻到嚟教會做咩啊？啊，你奉獻少少會費，咁咧你就我哋嘅安排一個場地俾你聚下咯，大家聽下道，就唔理個台上邊。阿牧師亦都覺得台上有台上講，隨便講嘅啫，其實。大家聽下嘢嘅啫，主要大家唱下歌開心下嘅啫、啊。上面有上面隨便講，下面有下面隨便瞓、啊，打下機篤下嘢。咁然之後咧，就係、是、食、完咗就大家聚下餐。啊、然之後咧就會然之後就出去飲下茶，跟住就跟手打麻雀啊，識班人打下麻雀啊，即係玩下咁樣。咁就係、是、教會啦。耶穌問啲跟隨佢嘅人。你哋去到曠野想睇啲咩？你係咪想睇啲著細軟衣服嗰啲人啊？你睇呢啲，你不如去皇宮睇啦。而家耶穌問：你嚟教會做乜㗎？你嚟教會係想識人啊，打下麻雀，食下飯啊，咁樣㗎喎。你如果係咁嘅目的，翻屋企啦，去會所啦。教會唔係咁樣嘅，嚟教會做乜嘢啊？唔好將教會做咗個賊窩，教會係一個敬拜、一個禱告嘅殿。嚟教會嘅人要認識神嘅，要認識真理嘅，要學做一個真門徒嘅。我哋唔係嚟呢度假假地去過呢一個生命嘅。如果係嘅話，你去社區中心啦，嗰度好多活動。所以我哋嚟教會係要知道嚟做乜嘢，特別係我哋呢間咁嘅新嘅教會啊。不要被这些假冒为善的教一点都不可以在这里存在，因为他会将全团发起来的，个你假时我又假一下咯，我们不能够真面目去对人， 所以我哋要好好反省下自己，究竟我哋系一棵好嘅树咧，定系一棵坏嘅树？就要凭我哋嘅果子认出嚟。神要我哋用真面目去对佢对人，所以我哋如果真系有啲咩软弱，我哋坦然承认，我哋对人对事对神都系要用真。第二个嘅对比咧，就系讲到进天国同唔能够进天国嘅对比。呢段经文话，称呼我主啊主啊嘅人唔能够都进天国嘅，唯独嗰啲遵行我父天父旨意嘅人都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好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哋唔系奉你嘅名传道，奉你嘅名赶鬼，奉你嘅名行许多异能么？我就明明嘅告诉他们说：我从来都唔认识你哋，你哋呢啲作恶嘅人，离开我去吧。咁样，原来咧呢度呢段经文讲咗两种人。第一种人咧就系、是、一啲凡称呼我主啊主啊嘅人，就系、是、一啲只系祷告、斋祷告而冇遵行、冇行动嘅人。呢啲人唔能够入天国。正如咧主耶稣引用以赛亚先知讲话：你哋呢个百姓啊，只系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我知道我咁样讲咧，会得罪咗好多人。事实上，我唔系要得罪人，而系从呢段经文，主耶稣好清楚嚟话俾我哋听：如果我哋净系单单向神祷告，话主啊主啊点样，呢啲唔系所有咁嘅人都能够入天国嘅。Not everyone。而大多数嘅基督徒，好多基督徒都以为咧，我单单祈祷咧就系讨神喜悦啦。但系当要讲到要行动啦，要做嘢啦，佢哋就会推迟啦，啊，唔能够委身，亦都唔能够有咩承担。佢哋就觉得我祷告就已经系一种侍奉。对唔住，呢个唔系。又或者咧，佢觉得佢帮人好多时只限于嘴唇上边嘅祝福，吓、啊，希望你搞掂啦，希望你神带领你啦，平平安安啦，吓、啊。但系连一少少嘅真系实际嘅帮助都唔会做，一根手指头都唔会喐。正如雅各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呢度讲：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嘅饮食，你哋中间有人对佢哋讲：啊，平平安安去吧啦，愿你哋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嘅，呢度有咩益处呢？咁样嘅信心冇行为就系点啊？死嘅。所以耶稣讲。要收嘅庄稼多，作工嘅人少，而佢冇话祈祷嘅人少啊，系作工嘅人少啊，做嘢嘅人少啊。所以少年财主嚟到耶稣面前，咪问咗耶稣个问题话：，诶、我点样先至可以得永生啊？咁耶稣答佢咧话：，你要遵守诫命，咁啊一路数嗰啲诫命都系行动性嘅、哦。及至到耶稣咧要求佢点啊？最后要求佢要变卖所有嘅，去周济穷人。佢周濟窮人，亦都係一種行動啊！呢一度棘住啦，呢一個少年人冇辦法能夠捨棄一切去跟從耶穌。弟兄姊妹，禱告係緊要，唔係禱告唔重要，禱告緊要。去尋求神嘅心意係靠禱告，但係真正表現我哋能唔能夠真係跟從耶穌嘅咧，或者可以得永生咧，就係、是、唯獨點啊？遵行神嘅旨戒命啊！唯獨遵行神嘅戒命啊！呢段经文第二种人系咩人呢？就系、是、主啊主啊，我唔系奉你嘅名去做咗好多嘢啊，传道啊，赶鬼啊，行好多异能么？嗱，呢一度奉主嘅名咧，即系话佢又有祈祷，又有做嘢嘅、哦。嗱，呢一种人咪得咯，又有祈祷，又有做嘢，又应该入到天国嘅咯。但系主点样答佢啊？喂，我唔识你啊，我从来都唔识你啊。Never know you 啊？点解会咁噶？仲话咧唔能够入天国？点解呢一种人会系又祈祷又做嘢，佢唔能够咧？原来咧原文咧话佢哋，我唔认识你啊！你啲作恶嘅人，作恶嘅人咧嘅原文咧系解 practice lawlessness 啊，即系话佢哋系唔守法嘅人嚟嘅。佢哋根本冇神嘅律法，佢嘅心意去做嘢嘅人啊，即系咩啊？自把自为啊，吓任意妄为嘅人嚟啊！佢中意做乜嘢就做乜嘢，虽然有祷告，虽然好努力，但系佢冇按神嘅心意去做。就算佢做咗几多轰天动地嘅事工咧，好似呢度咁啊，哇！ 傳道趕鬼做了幾多異能啊，幾震撼啊，都冇用啊，因為唔蒙神嘅悦納。弟兄姊妹，呢一種咧假冒為善咧，其實仲難分辨。我哋仲難分辨。我哋睇到哇，佢好熱心嘅喎，又祈禱嚇、啊，又冇話叫人哋稱讚嚇、啊，又夠犧牲，又盡心盡命咁樣去禱告啊，去做嘢。但係原來所經營嘅唔係按照神嘅旨意去做，原來只係滿足佢自己嘅慾望。我哋唔知道呢種人佢嘅慾望係點樣，佢自己先知。但係咧，我哋更加難去分辨呢一種人。詩篇十二一百二十七篇一節嗰度話：如果唔係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嘅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嘅人就枉然警醒啊！俗語講咧就係為度白做啊，唔單止徒勞無功啊，而且聖經馬太福音啲又講話佢係唔能夠入天國添，冇咗個永生。所以呢度咧個錦囊，第二個錦囊俾我哋係咩啊？要做一個真門徒。第二個錦囊就係要唯獨遵行天父旨意嘅。點解點樣先明白神嘅旨意咧？就係要透過佢嘅真理，從佢嘅話語裏邊去明白，從我哋每一天嘅靈修、禱告、讀經裏邊去明白神嘅心意。你所做嘅先至有價值、有意思。第三個對比咧，呢一段馬太福音第三個對比同我哋講話，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嘅，就好似一個聰明人。將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就好似一個無知的人，將房子蓋在沙土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好大了。第三個對比就是聰明人對比蠢人，愚蠢人這裡這個和合本就說無知的人。乜嘢系聪明人啊？圣经呢度讲咧就系话，将房子盖起磐石上。磐石，我哋上次以第一堂到咧就已经讲过，磐石边个系磐石啊？耶稣呢、这个石咧系一个磐石，系一个即系系一个即系大岩石，大嘅岩石就喺个地壳嗰度伸出嚟嘅岩石嚟，好大。呢、这、一個石磐石咧，就指呢個 rock 啊，就係指主耶穌啊。而蠢人咧，就將間屋建起咩沙土上，一沖一個一個海嘯啊！嗱，呢啲屋就冧曬。所以咧，喺哥林多前書三章十到十五節嗰度提醒我哋，呢個保羅提醒我，保羅話：我照神所俾我嘅恩，好似一個聰明嘅工頭。邊個係工頭啊？即係保羅啊！是一個聰明的工頭，立好了根基，有別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誰是根基呢？因為那個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和街在這個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有火要試驗個人的工程是怎樣。人起嗰個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人的工程如果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形象從火裡經過一樣啊，即係光脱脱出嚟。原來我哋的工程啊，我哋要建造喺呢個磐石上邊建造嘅，原來要經過火同埋水。同埋呢個風嘅考驗啊！呢個代表乜嘢？代表好多嘅艱難，好多嘅患難，係要考驗我哋究竟所做嘅嘢存唔存得住。第三個錦囊就係一個真門徒，係要我哋聽見主嘅話就去行，係咪？一個聰明嘅人就係話聽見主嘅話就去行嘅人，就係聰明嘅人，就係將你嗰個所建造嘅建喺個磐石上邊。而主耶穌問法利賽人一個問題，他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他來到時候對個大兒子說，兒子啊，我今天你今天去葡萄園那裡做工好不好？那個大兒子就說我不去，怎麼知後來呢就後悔，哎，又去了。那個那爸爸又對個小兒子說同樣的說話，那個小兒子怎麼回答他呢？好啊，爸爸，我去。那誰知道呢， 佢冇去喎。咁耶穌問：呢兩個仔邊個係遵行父旨意嘅咧？咁你估嗰啲法利賽人識唔識答啊？係法利賽人答咩咧？應該嚇邊個仔係遵行父旨意咧？大仔咯，因為點解啊？佢真係有去，真係有做咯，嚇唔係淨係口講咯。但係好多基督徒咧就好似個細仔咁，好話好話去做去做，但係卒之咧就唔做，或者咧做到後求其做啦，交到貨算啦咁樣。咁究竟我哋啲工程能唔能夠真係經得起呢啲考驗咧？係嚴係嚴格嘅。而且咧，喺《約翰福音》八章三十一節嗰度，耶穌對佢信佢啊嘅猶太人講啊：如果你哋若常常遵守我嘅道咧，就真係我嘅門徒啦。你哋就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哋得與自由啊！原來能夠真係明白聖經嘅人咧，唔係教淨係識教講嗰班人，而係真係遵守啊！一個能夠信服佢真係遵行神嘅道理嗰啲人咧，先至真正明白真理啊！呢一個先至係證據，係真門徒嘅證據。所以其實呢一段整段嘅經文咧，其實呢一段經文咧反映到俾我哋睇咧，其實我哋一生究竟係將自己嘅信仰努力係建立喺耶穌嘅磐石上咧，定係建立喺自己嗰種嘅虛榮啊慾望裏邊咧？如果係話建立喺耶穌上邊嘅話咧？我哋就必須要聽主嘅話，就要去行啊，而唔係咧各人偏行己路，自己做自己嘢，嚇自把自為。咁所以咧，最後要分辨真假門徒咧，我哋有個結果啦，係咪？三個就係第一，我哋要憑好果子嘅好壞去分辨，同埋咧呢個人咧呢個門徒有冇遵行神嘅旨意，係咪做緊神嘅工旨意嘅嘢咧？第三咧就是有冇聽見主嘅話就去行咧，有冇做咧？咁所以如果你要做一個真門徒，呢啲三方面咧，我哋要全部剔嘅，係咪？第一就係要結好果子啦，要做好樹，要結好嘅果子嘅，仲要多結果子添。第二咧就係我哋要遵行神嘅旨意嚇。第三我哋聽見主嘅説話咧就要去行啊，係咪？咁樣既然知道我哋必須要做個真面。門徒的話，我們就必須要立定志向，是不是？其實呢，整段經剛才我們所看的經文，我們真的要認真去正視假門徒這個問題，因為呢，後果是很嚴重的。假沒所謂，人家都是假，我都假，對不起，剛才那裡說，假的樹會怎樣？丟在火裡，假的門徒最後怎樣？不能夠入天國，你的建造建造咗喺沙土上边嗰啲嘅建造咧，最后耶稣话唔认你啊，而且倒塌得很大，你所建造嘅嘢，嗡一声冇晒，哇大到人人都睇到啊，所以个后果系非常之严重嘅，所以我哋就要咧立定志向要去改过啊，因为装假呢样嘢已经系我哋惯常嘅态度嚟嘅，其实你有冇觉得啊？惯咗嘅，我哋对人对神都假假地嘅。所以如果要改的话呢，我们就要靠主耶稣。因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那里提醒我们，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怎么受逼迫的，是要受苦的。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要预了呢 no pain, no gain, 是不是？所以要立志要做一個真門徒是要有付出的。嗱，當然呢個逼迫，我希望不是你覺得是牧師或者教會俾你的逼迫，而是你真的好像一個軍人咁樣，一個軍人你喺美國從軍，是不是逼你從軍噶？唔係逼你入去，唔係揾支槍指住你當兵噶嘛？但係點解你要走入去當兵啊？當兵你有冇心理準備要受苦啊？要受鍛鍊噶？啊、你話哇，好辛苦喎、啊，要操身體喎、啊，要走幾多幾多里路喎、啊，每日嚇、啊、日日操喎、啊，哇要拉啊，要舉啊，要乘啊，要跑啊，要捐啊，要哇做好多啲嘅操練，潛水啊，爬山啊，乜都要做嘅喎、啊。你話啊唔得啊，我唔做啊，咁辛苦，掠地，咁你做乜嚟當兵啊？ 你跟個教官說我不做得不得啊？教官會跟你說什麼？你如果不做你就走啦。你如果你要當兵，你要知道個戰場，你就需要，你要進入戰場，你就需要有這樣的裝備，你要操練自己的身體，所以要受苦。所以作為牧師在教會裏面，在屬靈方面，我要怎樣幫助大家操練，要做一個真的門徒。如果你要做假門徒，不是這個教會，不是這裡，這裡恩福教會要製造的真門徒，所以我們要立志。我幫大家的時候，我有這個表給大家，剛才提過了，要立志有三方面。第一，我們要有一個自發追求，你是覺得是我自己很想追求成長，我要做一個真門徒，我希望做一個聽見主話我就會行的一個真門徒，我而不是呢是為了別人的要求或者 peer pressure 是群組的壓力我才去做那些事，而是我都希望我是長大成人，我是神的精兵，我要受操練，我是想去做的，有自發能力的，你才能夠立到志。第二，你的目標呢，剛才說失敗原因是籠統，所以我們就要 specific 一些，有仔細的目標。所以剛才我們說那三個的那三種的錦囊，我們要用第一個錦囊，就是說你要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怎樣找？從神的話語去找嘛，從我們禱告和神的話語那裡找的時候，我們就要學習讀經。所以教會希望大家2019年可以鼓勵大家全本聖經讀一次，這個是我們的目標。同埋希望大家靈修，每一天靈修最基本起碼一個禮拜有四次。好啦，聽見主的話就去行，去做什麼？我鼓勵大家在這個恩福教會能夠委身做一個常年的侍奉，常年即是說全年都要去，即是那個侍奉呢是交了給你，你全年都要去投入投身侍奉在這個的起碼一項的侍奉裡面，是有委身的。即是意思真的不是只是說即是做今個禮拜叫你做司事，做一次司事，下個禮拜不用做啊，這個不算的，是要有一種呢，真的好像我們以前唱詩班，你要個個禮拜六都要走去練詩的，那種委身啊，即是做一種侍奉呢，是你是受承擔的。即例如譬如 Jenny 即是要策劃兒童部的工作的時候呢，將來可能真的要即係要諗曬成個兒童部嗰啲嘅嘢點樣去安排，係全面性嘅。即係嘅意思唔係話你做曬嗰種先嘅，唔係你策劃嘅時候亦都可以安排點樣幫助有弟兄姊妹參與，然之後咧分散資源咧去做成呢件事。但係你係 in charge 嘅，你係攞咗嗰個嘅承擔責任嘅，就係呢一個。咁另外咧，聽見主話就會行嘅第二樣就係話，你期望大家咧每日靈修嘅時候咧，你係應該有啲應用嘅，學咗嘅嘢聽見主話啊嘛。靈修嘅時候聽到神教我乜嘢嘅時候咧，我應該有啲應用嘅，起碼一個禮拜攞一樣嘢嚟應用下，攞一樣嘢嚟應用下。但係呢樣就真係好籠統啦，我冇辦法去仔細到啦。咁咧結好果子，咩果子結到咧？嗱，你內在嘅聖靈嘅果子，即係。要俾人睇到，哇！一年之後，我睇見，咦？你以前係咁嘅喎，而家哇，有啲好嘅果子，忍耐咗喎，仁愛咗喎，信實咗喎，咁樣啊，即係有啲嘅聖靈嘅果子。另外，人哋睇見嘅果子咧，就係福音嘅果子。所以咧，我挑戰大家每個月，起碼向一個人做一個見證。嗱，做見證呢個咧，真係係神差派我哋去到地極，要為佢作見證嘅。所以做見證其實就是隨時隨地都要做見證的。但我現在挑戰大家一個月起碼一次向人家做一個見證，未必只是得救見證的，不是經常講來講去都是我怎樣信耶穌都可以講，但是你生活的見證呢，耶穌怎樣幫你解決這件事怎樣幫你譬如我的病怎樣神怎樣幫我醫病這樣，還有很多其他生活上的見證，起碼一個月 跟一個人講見證。另外咧，鼓勵大家今年咧帶兩個人翻教會，帶兩個人新嘅未信嘅人翻教會，這個咧就係我 俾大家。最後咧，第三咧就有好嘅計劃。哇、啊，點計劃咧？我哋一陣間晏晝咧開會嘅時候咧，就會有啲嘅即係計劃，俾詳細嘅計劃俾大家點樣去實行到呢個立志。嗱、啊，記得大家咧都有一句説話咧。成日揞喺口邊嘅，即係我哋基督徒成日攞嚟攞做擋箭牌嘅，就係咩？當我哋立志咧，就係咩？立志為善，由得我。哎呀，只是行出來，由唔得我咧。啊，我雖然心靈願意，肉體卻軟弱啦，起唔到身啊咁。嚇，一左手一個一支金句，右手一支金句，咁啊擋曬啦，呢個擋箭牌。就哇，即係覺得做唔到，保羅都做唔到啦。做保羅講噶嘛，保羅咁勁都講攞嚟擋住啦。但係保羅喺呢一章嘅聖經裏邊最尾咧，佢講咗呢一句，佢話咧，因為認識耶穌基督，因為感謝神，因為耶穌基督，我哋就能夠得勝，就能夠脱離呢一個敗壞嘅身體啦。所以咧，肉體軟弱呢樣嘢咧。就係話，如果我哋靠住耶穌都唔能夠擺住呢種軟弱咧，即係話我哋耶穌幫唔到我哋，耶穌會唔會幫唔到我哋？如果我哋唔願意咧，耶穌都幫唔到我哋。但係我哋願意嘅話咧，就算唔得咧，耶穌會做幫我哋做到嘅。只係你願唔願意，你肯唔肯聽耶穌嘅話就去行？你話耶穌，我肉體係軟弱啊，但係我係願意嘅，我係。你幫我，我就做到噶啦。咁樣你就會能夠做得到。我哋要經歷神嗰個嘅信實，佢話語嘅信實。我哋要經歷呢一種恩典，我哋就要唔好體貼自己肉體，我哋要體貼聖靈，因為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我哋一齊低頭祈禱。親愛天父，親愛恩主，感謝你，感謝你俾我哋喺聖經裏邊。真係睇到好嘅一面，亦都睇到壞嘅一面，以致俾我哋各人去提醒我哋自己。我哋睇自己係咪真係合神你嘅心意，係做一個真門徒咧，定係做一個假門徒？神啊，我哋真係好羞愧，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係為自己揾好多嘅藉口去唔聽神你嘅説話。我哋對人對神你都係假嘅。我哋真係願意擺低呢個假面具。我哋真诚地看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将我们的软弱放在主耶稣你的台前。我们求神你自己亲自去剔走我们这种软弱，叫我们能够有一个刚强壮胆一个这样的心去侍奉你，去跟随你。神啊，如果我们今世我们造假去跟随你的，我们比不信的人更可悲。主啊，我们真的愿意真真实实的去跟随你，我们愿意做一个真门徒，我们真的将我们的这个心是交给你的时候，神啊，你就是教导我们去怎样去靠着你，我们能够立志去做到我们今天所定的这些目标。主啊，我们都将整个的教会恭敬交托你，求神你都是带领率领我们这间教会来的2019年是怎样去行在神你的旨意当中，所做的这些的建造都是能够可以建立，我们都是能够受得起这些风吹雨淋火的燒去存在存留得到的。我们要建立人，我们这个是神你自己的心意。我们真的愿意在这个2019年实践我们这个两个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去传福音和去做门徒。要做门徒的，首先我们要先做一个真正的门徒。神啊，我们这个心意我们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成就，求主你的大能大力去帮助我们每一个虽然软弱，但是我们因为主刚强。我们多谢主，祈祷奉教主耶稣名求，阿们。